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30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38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京城京市明年北京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100000个，其中新能源指标70000个。 国内方面，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大礼包，年终奖税收优惠政策再延2年，每年可省1100亿。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 APP 适老化改造，当应改尽改，做到真正适老。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多国日增新冠病例创纪录，多国首都取消新年庆祝活动。 财经资讯，中国首份出口管制白皮书发布，9000多字，阐明基本立场。 前沿科技成功发射天绘四卫星，金牌火箭长耳钉今年圆满收官。 旅游文化资讯，2022即将到来，中国美术馆8大展览迎新年。 想了解的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我们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介绍，目前我国疫情形势保持相对平稳，但是呈现出局部高度聚集、全国多点散发的情况。 贺清华说，内蒙古满洲里的相关疫情已经连续11天没有新增，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浙江、江苏、上海的关联疫情这几天新增的散发病例都出现在集中隔离点，风险也基本控制。 而陕西西安的疫情呢，目前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而且病例有外溢到省内和省外的情况，风险人员排查和管控措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后续疫情在社区传播的风险较高。北京、河南、周口、山西运城自西安返回人员中发现的零星病例没有出现后续病例。 广西防城港自12月21号报告一例新增本土病例以来，到前天晚上的9点，一共报告有19例感染者。测序结果显示，与境外相邻国家流行毒株高度同源。流行病学调查初步结果显示，初期的病例有与境外人员的接触史，需要高度警惕境外疫情引发本土社区传播的风险。 目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派往陕西、浙江、广西、云南的工作组还在当地指导疫情处置。我们来听一下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的介绍。 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增多，叠加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疫情传播风险始终存在。发生疫情的地区在全力以赴遏制疫情传播蔓延的同时，要千方百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看病就医需要。截至12月28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9571.6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12亿0741.3万人。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建了15个督察组，对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综合督查，切实落实 口岸疫情防控、集中隔离点管理、医疗救治和院感防控、重点场所常态化防控等各项措施，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健康祥和的节日。 会上，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卓力介绍，2022年春运将会从1月17号开始，到2022年的2月25号结束，一共40天。初步预测，全国春运客运量比2021年8.714亿人将会有大幅度的增长，甚至会超过2020年的14.8亿人次，总体呈现客运总量中位运行。客流的构成变化不大，节后出行相对集中，分布呈潮汐式的特点。 为此，交通运输部将会同14个部门和单位成立春运工作专班，统筹做好交通运输疫情防控、运输保障、安全监管、便民服务工作，将采取一系列有力度、有温度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高效便捷出行。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系统，各高校结合属地情况，按照一校一策合理优化寒假安排，严守校门，严出严进。寒假期间继续加强，离校的学生呢要做好途中的防护，尽量避免感染；留校学生要加强管理服务保障，备足防疫物资储备。寒假期间，疫情防控工作仍然要绷紧，不能出现丝毫松懈。 那么近一周啊，全球新冠肺炎日新增确诊病例多次突破80万例，接近疫情以来的最高峰。奥密克戎变异株已经成为部分国家主要的流行毒株，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元旦春节将至，境外回国人员增多，国内人员流动性增加，国家卫健委将采取6大举措，力争将疫情传播风险降到最低。 同时，海关严格口岸卫生检疫，加强入境货物检疫，加强监管进口冷链食品上市销售，严格做好入境客运航空器终末消毒的监督工作，严格做好一线工作人员安全防护。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市板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2月4号开幕还有35天。昨天上午，北京冬奥组委公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接待饭店，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共有82家饭店入选官方接待饭店。北京冬奥组委及北京市、河北省相关领导为接待饭店授牌，并进行赛前住宿保障的实施动员。 赛时呢，北京冬奥组委将会为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大家庭、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等各类利益相关方提供数量充足、清洁舒适、价格合理的住宿设施以及规范服务。在坚持闭环管理硬度的同时呢，还要传递各项服务的温度。 比如说啊，接待饭店每2天或根据客人的要求提供客房的清理服务，以零点套餐自助的形式提供品种丰富、价格合理的餐饮服务，要列出中英文菜单，标注过敏源主要的食品原材料，并动态调整供餐时间。 各接待饭店在相应星级服务标准的基础上呢，还要开展特色服务，实现主要币种的兑换，提供多种结算方式，提供洗衣烘干服务，配置便利店，组建机动的服务队伍，依法开通境外卫星频道，配合做好 5G 网络建设和无障碍网络改造工作。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交通方面。昨天，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网站发布消息说，2022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0万个，其中普通指标配额由2021年的4万个调减为2022年的3万个，同步将新能源指标额度由6万个调增为7万个。 配置指标方面比例呢，普通小客车指标当中家庭和个人的指标额度一共有28600个，单位指标额度1200个，营运小客车指标额度200个。 另外，在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方面，家庭和个人指标额度共计63600个，其中家庭指标额度44520个，占比达70%，单位指标额度计3600个，营运指标额度2800个。 养老领域，新修订的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扶持办法将会从明年1月1号正式实施。本次修订优化了对养老驿站的补贴方式，补贴力度也有所加大。 办法明确，城区驿站按照实际签约服务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人数，每人每月给予180元补贴；农村驿站实际签约服务对象少于80人的，每家每月给予1.4万元补贴。 扶持办法还第一次在市级层面上明确了驿站的服务清单，包括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普惠型服务清单以及市场服务清单。根据扶持办法，驿站应当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提供4项基本的养老服务，包括巡视探访、个人清洁、养老顾问、呼叫服务。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昨天啊，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暖心驿站在建外市场所揭牌成立，东湖市场所、亚运村市场所、团结湖市场所、南磨房市场所同步挂牌运行。 本次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挂牌的5家暖心驿站呢，全都是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建设的。在驿站里设置有书报刊架、充电器、便民的雨具、救助用品等相关的配套用品。在这儿，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可以渴了有水喝，累了能歇脚，冷了可取暖，下雨可栖身。 那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印发了标注驿站地图的服务卡，方便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快速便捷地找到驿站。在驿站内还装有留言板，方便小哥们为城市基层治理建言献策。 最后再来说一下医疗领域，互联网医院作为实体医院线上诊疗的门户，将会是未来医院发展的第二战场。近日呢，位于首尔所科贸楼9层2200平方米的互联网医院办公区正式启用了，可以开展基于专家咨询、在线复诊、送药到家等功能的线上医疗体系，以及包含远程会诊、远程门诊等功能的远程医疗体系。 比如啊，位于科贸楼9层东侧的9021室是专门的互联网诊室，设置有20个固定的诊位，每天都有不同专业的医生在这里和患者网上交流。这一改造呢，是原有的220个云诊位扩增到了300个，每天提供的线上号源也从原来的1000个增加到了1500个。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国家卫健委通报，12月2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2例，其中陕西151例，都在西安市；江苏1例，在南京市。西安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自12月9号以来，西安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962例。 我们聚焦一下西安的情况，西安市从本月21号开始，先后进行了4轮的核酸检测，重点区域呢还加做了1轮。那么前3轮的核酸筛查检测出阳性人数持续在高位，第3轮检出400人，第4轮核酸筛查出阳性122人，检出阳性病例数开始下降。 西安这波疫情呢，还没有到能松口气的时候，但是希望一定会来，因为西安全市乃至全国都在总动员，纷纷贡献自己的力量。当前，西安多家超市、粮油企业陆续营业，西安多区为封控的居民免费发放食品，连夜送菜，空军军医大学150名增援的医护人员连夜出征。 同时，一支由30辆固定网约车、20多名爱心人士带车加入的抗击疫情特别突击车队，主动联系到防疫部门和医院，建立医护人员约车微信群，每天24小时的守候在医院、隔离酒店周边，只为约送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为寒冬里工作的他们提供1分钟就到的暖心服务。 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实施部分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减轻个人所得税的负担，缓解中低收入人群的压力。 我们来说说，会议决定呢，一是将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实施按月单独计税的政策，延续2年到2023年底。第二呢，是将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或年度汇算补税额不超过400元的，免予补税政策延长到2023年底。 三呢，是将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单独计税政策延续到2022年底，上述政策一年可以减税1100亿。 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条啊，这个地震方面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早晨的5点30分，在青海 海西州格尔木市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位于北纬36.92度，东经94.67度。 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呢没有村庄分布，50公里之内没有乡镇的驻地分布，100公里之内有4个乡镇。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显示，震中周边200公里之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的地震一共有26次。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聚焦一下香港。昨天，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人员拘捕了曾公然发布煽暴文章的网络媒体立场新闻的6名高层或前高层人员，他们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并搜捕拘捕人士的处所。那被拘捕的6人当中呢，包括港独艺人何韵诗。 行动中，警方共派出超过200名军装级便衣人员，搜查行动仍在进行中。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天召开记者会，说香港立场新闻停止运作，已经冻结立场新闻6100万港元资产。 另外，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公布，将在明年1月3号上午11点举行第7届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仪式将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议厅举行，并由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监誓。 根据程序，候任议员要面向国旗和区旗肃立，奏唱国歌，再逐一到台前宣誓。宣誓仪式完成之后呢，特区政府会公布宣誓有效的立法会议员名单。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例行发布会，正式发布了2021年度中国天然氧吧评价结果。2021年，中国天然氧吧新增56个，其中北京密云区获此殊荣。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49个中国天然氧吧地区，覆盖27个省区市。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嘉许嘉义，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嘉许嘉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嘉许嘉义，我是记者易阳。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说适老化 APP 改造的问题。 为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今年1月起，国家工信部开展了为期1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首批适老化改造名单中包含了新闻、购物、社交、出行等6大类，共43个 APP。按照工信部的要求，适老 APP 首页需要具备长辈版显著入口，字体可以调整放大，不得设置广告插件等等。如今1年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但最近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都不知道 APP 有长辈版这个模式，即使知道，很多人也不爱用。因为这些改变让不少老年人感觉只是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广告太多。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那个多点上，我们要付费了，打开 APP 一看，马上第一页出来全是这些广告。你想在那儿付费，我应该很快就应该给他付费。他不是说马上就能付费，你还得弄来弄去，眼睛再花点，有时候不戴眼镜你还看不见。 还是给老人留一席之地。 对， 现在本来就是一层一层复杂的，都是。就这应用，你看什么 APP， 什么下载这个那个，都越来越那个什么的。但是先进是先进，弄简单点呗，我们最后让我们能适应一些就行了。 您平常会有看不懂的时候是 吗？有，像有的什么拼图那个古图什么的，那会儿我们就不会。 照片拼一块 就不会。 现在是好些东西不像原来那像百度，原来一点开一个就是我想看的马上就能点开，现在是增加了这些小程序，那些小程序还打开起来还特别麻烦。 第一点还是就是字体要放大一点，因为很多上岁数的老人就是他们眼睛会比较花，然后字体放大一点会更好。其实方便也好，还是那个什么，最好广告少一点，因为现在诈骗广告太多了。我经常跟我爸妈说，别点这个，别点那个，因为很多现在推广告，比如说什么免费啦，什么9.9抢啊，什么东西的，他们其实

这样一步步地牵着他们跨过数字鸿沟，就像当初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慢慢长大一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想要收听更多新闻评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搜索家叙家议。我是易阳，再会。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请刘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请刘工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 啊，今天天气总体来讲还是可以的，只是有点小北风，三四级。这次北风的话呢，影响时间并不是很长，傍晚前后就会离开北京。这个气温呢是这样的。早晨呢，由于风的影响，气温并不是很低，不过呢有三四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还是零下两三度。白天呢气温还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上升，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六度上下，不过呢有三四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就是两度左右。整体来看呢，天气还是不错的。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这个刮了几天风，空气比较干燥，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及时补水，而且呢还要特别注意户外的用火安全。主持人， 那未来几天啊，这个天气情况会有什么样一个趋势，请您再给我们预测一下。 好的，明天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冷空气活动了。这个气温呢变化幅度并不是很大，最高气温也就是在这个五度左右，最低气温在零下七度。元旦天气呢是这样的，元旦的上午有一次冷空气活动，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四级左右的偏北风。这次这个偏北风呢影响时间也不是很长，一号的前半夜就会离开北京了，二号三号呢没有冷空气活动，这二号呢气温整体还比较低，在这个两度左右，三号开始这个气温回升，会回升到三四度。整体来看，元旦节气这个就是当天元旦当天呢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最高气温呢在六度左右，不过呢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户外感觉的温度恐怕也就是零上一两度，其他时间更低一些。所以说呢整体来看，元旦节的天气是不错的，适宜大家走亲访友和户外活动。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做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非常感谢刘工。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会达到六级左右转二级，预计最高气温六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南川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再来看看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一级优。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预计啊，今天风比较大，不适宜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今明两天天气晴好，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过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你的东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欧洲多国日增新冠病例创纪录，多国首都取消了新年的庆祝活动。 今天凌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生7.4级地震，目前没有报告人员伤亡。 财经资讯，中国首份出口管制白皮书发布，9000多字，阐明基本立场。 前沿科技成功发射天绘四卫星，金牌火箭长耳钉今年圆满收官。 旅游文化资讯，文旅部再发提示，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的熔断机制。 2022即将到来，中国美术馆8大展览迎接新年。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球疫情动态。世卫组织昨天发布声明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整体风险依然非常高。上周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比前一周上涨11%，但新增死亡病例出现4%的降幅。奥密克戎在全球蔓延，多国和国际组织开展研究，佐证3个传播特点。 在传播性方面呢，现在有证据一致表明，奥密克戎毒株人数翻倍的时间为2到3天，比德尔塔毒株更有生长优势。在英国、美国等地，奥密克戎已经取代了德尔塔，成为当地主要的流行毒株。奥密克戎传播速度快的原因呢，可能是2个因素结合，一就是免疫逃逸能力强，二是自身传播能力不断变强。 那么严重性方面啊，英国、南非和丹麦的早期数据说明，相比德尔塔毒株，感染奥密克戎毒株住院风险在降低。不过奥密克戎的严重性还需要更多临床指标来验证，后续研究也需要考察。 昨天欧洲多国宣布日增新冠病例数创纪录。昨天下午，法国卫生部长维朗表示，过去24小时，法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8万例，再一次创下疫情爆发以来法国的日增病例数的记录。而前天法国公布的新增病例数是17.9万例， 这是自去年初以来法国首次单日新增人数超过20万例。目前阳性人数超过100万。还有超过500万的法国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目前呢，法国面临德尔塔和奥密克戎2大毒株的威胁。 维朗还说，接受重症监护的病例当中，有70%的病例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他强调，面对目前新冠病毒在法国的传播形势，如果不接种疫苗，就无法走出危机。对于不愿接种疫苗的民众而言，已经难存侥幸了。 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英国等国当天新增病例也都打破了本国纪录。迫于疫情的压力啊，现在欧洲不少国家重新收紧了防疫措施。 法国首都巴黎、英国首都伦敦、德国首都柏林都已经取消了官方的新年庆祝活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仍准备举办新年庆祝活动，但会限制在著名的太阳门广场聚集的人数。意大利政府已下令禁止举办大型户外活动，关闭夜店和舞厅，直到明年的1月31号。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新年致辞，他表示，当世界迎来2022年，全球仍面临着包括贫困日益加深、不平等更趋严重、新冠疫苗分配不均、冲突持续不断、气候承诺未如期兑现等考验。 古特雷斯说，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刻也是充满重大机遇的时刻，把握这个机遇意味着团结互助、同舟共济，意味着共同支持能造福所有人的解决办法，意味着满怀对人类大家庭卓越能力的希望，携手向前迈进。古特雷斯还呼吁，为了人类、为了地球、为了繁荣，让我们一起将实现复苏作为2022年的新年快乐决心。 嗯，好，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说一说韩国，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获得特赦之后呢，他在狱中出版的新书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预售火爆。前天，这本名为《不是对谁都会心生思念》的书信集登上了韩国最大书店教保文库的每日热销榜第一名。新书封面上，朴槿惠一张旧照，他穿着大红的衣服，配着红色的围巾，在雪中低头抿着嘴笑。 据韩国媒体报道说，这本书将在12月30号，也就是今天出版，主要记录了朴槿惠4年多的牢狱生活期间，从支持者收到的信件以及自己回信的内容。书名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支持者的来信。 朴槿惠在序言当中写道，回首自己当总统的时候，在任何时候都处于连续紧张的状态，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了国民工作的时间是如何流逝的。 那么追忆往事啊，朴槿惠倍感心痛，他说，因为自己曾经信任的身边的人的越轨行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被打上了击毙的烙印，为此呢感到非常痛心。 他还提及当下的心情，认为应该放下怨恨别人的心态和委屈心理。谎言能暂时蒙蔽人们的眼睛和耳朵，欺瞒世人，但是相信随着时间流逝，真相一定会显露。 那么按照计划呢，朴槿惠将在31号，就是明天获释。他的律师说啊，他还在接受治疗。由于朴槿惠的住宅已被检方强制拍卖用来抵押罚款，所以呢获释后朴槿惠面临无家可归的尴尬局面。25号，朴槿惠的胞妹透露说，朴槿惠有了新的住处，为了方便姐姐看病，在医院附近找了一个独栋小楼。 再来说一说乌克兰，鉴于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近日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令美国海军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驻留地地中海地区，暂缓前往中东。 也介绍一下，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呢，包括巡洋舰以及科尔号等导弹驱逐舰。本月1号，航母打击群离开母港，14号进入地中海海域。另外还有挪威海军派出的护卫舰与美国航母打击群同行。 按照原定的计划，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本应该穿行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以配合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中东的行动。但是当前呢，它正在希腊与意大利之间的爱奥尼亚海域执行任务。 一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表示说，航母打击群的形成变化反映出了美国军事力量在欧洲持续续存的必要性，而且也是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相信美国将履行集体防御承诺的需要。 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成员国指认，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带集结了大量的军队，伺机入侵乌克兰。美国和这些欧洲国家威胁，一旦俄方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美欧将会协同对俄实施严厉的制裁。 那么在明年的1月10号和12号，俄罗斯将同美国、北约方面代表分别在瑞士日内瓦和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对话，来讨论乌克兰局势和其他共同关心的安全议题。 再来关注一下伊核协议。目前呢，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新一轮谈判，已经进行2天，美国政府仍然对伊朗方面的诚意持怀疑和观望态度。 美方认为，就伊朗以何种方式恢复完全履行伊核协议中涉及核活动的承诺， 各方在上一轮谈判当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确认了哪些议题有待进一步谈判，基本形势没有变化。 与美方口径不同，伊朗和俄罗斯方面对谈判的进程表示乐观。伊朗方面表示，谈判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伊朗和其他各方重点讨论了先前谈判所形成暗文当中存在的分歧。如果相关方各怀着决心和善意继续谈判，有可能迅速达成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 作为谈判主持人和协调员，欧洲联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表示说，各方都表达出争取圆满结果的清楚意愿，但后续谈判依然是非常艰难。 作为协议和谈判参与方，法德英三国昨天发表了联合声明，催促加速。三方声明说，上一轮谈判取得技术性的进展，当前各方需要集中讨论待解决的关键议题，尤其是关联核活动与制裁的议题。声明说，虽然不准备设定最后期限，但是可用的时间不多了，可能仅有几周而不是几个月。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叙利亚官方媒体28号报道说，叙利亚北部地中海港口拉塔基亚当天遭到以色列的空袭，引发大火和爆炸。那这是这处战略要地本月第二次遭受以色列空军的袭击。 以色列当天凌晨从地中海方向发射数枚导弹，击中港口的集装箱区，造成巨大物资损失。被炸集装箱内存放的是汽车零部件和机油。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现场冒起浓烟，火光照亮天际。这次爆炸波及了附近多栋居民楼、商店，还有旅游设施，甚至还包括一家医院。 此前本月7号，拉塔基亚港曾遭到以军的空袭。有媒体说呢，袭击目标是存放于港口的一批伊朗制的武器。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以色列时常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军事设施为由，空袭叙利亚境内的目标。那叙利亚和伊朗政府都否认伊朗在叙利亚有驻军。 国际视线最后再来关注，今天早晨2:25，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南部海域发生了7.4级的地震，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震中呢是位于马鲁古省西南马鲁古县附近的海域，震源深度为210公里。震中较近的岛屿和乡镇都有强烈的震感。此后呢，震中附近还发生了一次5.2级的余震。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没有就本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但警告震中附近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并提醒当地居民保持警惕。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每年发生大小地震数千次。2018年9月，印尼的中苏拉威西省洞加拉县发生7.4级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2000多人死亡。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龚超。龚超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我们看到昨天美元对主要货币呢最终是收跌，美元指数中报在95.85。近期的话呢，美指整体还是维持一个相对的高位震荡。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市场仍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这个美国的通胀情况和联储的这个政策应对。那前期啊也是一路在这个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断的在上涨，导致美国的 CPI 呢也是上行，一度创下了1982年以来的这个最大同比涨幅。那市场也是预期呢，联储可能有望在明年的3月就开始加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前期的这个美元指数不断上涨的过程中的话呢，联储未来加息的因素已经基本被消化完毕。那在疫情方面的话呢，变种病毒这个奥密克戎带来的避险情绪呢逐步的消退，然后加上这个假期因素的影响，那预计呢美指啊近期难有起色。那从技术上看的话呢，美元指数在96的这个关键阻力位置附近一直在盘整，那后市呢有望遇阻回落。那下方守攻目标位呢，我们看在94.50一带。那作为美元的主要对手货币，那欧元对美元昨日呢是上涨，最终收报在1.1348。那市场预期呢，欧洲央行可能在明年4月起开始缩减这个 资产购买计划，并有望在2023年呢，彻底的结束这个量化宽松政策，开始启动加息计划。这个预期呢，对欧元提供了一些支撑。那从技术上看的话呢，欧元对美元在2020年的7月是成功的上破了一个长达10年的阻力线啊，并在数周前呢成功完成了对这个趋势线的一个回踩的确认。那最终在1.12的关键支撑位得到支撑。那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呢，呈现一个平台整理状态。那后市呢，有望盘整反弹，首个目标的阻力位呢，我们看在1.1450。主持人， 嗯，好的，再请您介绍一下美元对日元的情况。 好的，我们看到美元对日元呢，昨天是上涨，收报在114.96。那前期这个变种病毒的出现呢，一度令这个日元这个避险货币呢也是走强。那伴随这个疫情带来的这个避险情绪啊逐步的消退，那日元呢重新回到一个跌势当中。我们注意到呢，疫情导致的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的不均衡令通胀的居高不下愈演愈烈。那主要发达国家的这个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呢都出现一个整体上涨的态势。那只有日本的这个债券收益率呢一直维持在零。那在这种利差大环境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呢，日元很难摆脱走弱的趋势。我们看到技术上看，美元对日元在周线上呢也是呈现一个盘整整体上涨的一个形态。那上涨的形态呢还是维持的比较完好。那下个阻力位呢我们看在115.50附近。主持人， 嗯，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报在460.86，加拿大元是497.31，瑞士法郎是694.92，欧元是721.00，英镑是856.09，日元是5.5541，美元则报在637.35。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龚超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今天是闺女儿上学第一天，咱俩又能下早班，真是太巧了。 是啊，咱一定得第一时间接着孩子。 哎，不急不急， 哎， 这会儿路上人多，咱慢慢开。 哎哎哎。 请大家安全有序地过马路，注意点来往的车辆。哎呀，那位同学，别再玩手机了，赶紧的快走一步。文明于心，礼让于行。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刘金平。斑马线前慢一步，过马路时快一步，交通安全一大步。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7，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一则重磅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昨天发布了中国的出口管制白皮书。据了解，这是中国首次发布出口管制的白皮书，目的是全面介绍中国完善出口制度管理体制的一个治理立场、制度还有实践，阐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主张和行动。 白皮书全文约9000字，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正文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中国出口管制的基本立场，不断完善出口管制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持续推出出口管制体系现代化，积极开展出口管制国际交流与合作。 那白皮书指出啊，公正合理非歧视的出口管制对于有效应对新形势下国际和地区安全风险与挑战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货物贸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将始终本着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的原则，不断完善出口管理制度。 白皮书同时指出，中国会从全球视角思考责任担当，认真履行国际事务，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实际的行动积极参与出口管制国际协调，推动相关的国际进程，与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 我们再来说说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例行吹风会上，有媒体提问说啊，受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和原材料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当前的小微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有所加剧，那么银保监会在促进小微企业融资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下一步还有哪些考虑呢？ 对此呢，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负责人毛红军表示，当前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在信贷投放政策上呢，银保监会要求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户数实现两增，在制度上则会实行差异化的资本监管要求，同时明确了授信禁止免责制度和不良容忍度。 关于效果，毛红军表示，截止到2021年11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49.45万亿元，其中五家大型银行前11个月增速还达到了37.24%，已提前完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30%的增速目标。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市啊，因为昨天市场的弱势特征尽显，几大指数全线杀跌不说，个股表现也是令人堪忧，市场呈现了涨少跌多的格局。其中贵州茅台大跌4.54%，市值蒸发超1000亿元，中药龙头股片仔癀则是极为罕见的跌停了，而以往呢较为常见的宁毛翘板效应在昨天失效，宁德时代收盘杀跌1.62%。 那究竟出现了什么状况呢？业内人士表示啊，白酒杀跌引发的情绪性恐慌可能是主要原因，而白酒自身的确有三大利空传闻，包括有人建议在两会期间提案对茅台开征奢侈品消费税，消费税改革即将推出，以及招商白酒和鹏华酒两大酒指数资金分红。那么最近的市场是否会持续保持这样一个低迷的态势？跨年底的行情是否也已经无可期待呢？ 梳理之后发现啊，进入到12月份之后呢，市场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虽然热点不断，但持续性极差，虽然个股多数仍有涨幅，但跌起来更吓人。这些特点导致的结果呢，就是赚钱的效应其实远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突出，因此一些资金方呢也认为可以把预期放低一点。 此外，从投资者的心理来看啊，一般都会参照去年同期的行情来进行投资，而2020年12月份的赚钱效应其实呢也并不好。如果参照此段的行情啊，明年1月份投资者的参与热情呢可能会大幅下降，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内，市场如果没有重大利好刺激的话，操作难度可能会比较大。 说完昨天行情呢，我们要为您总结一下今年 A 股市场的一个总体的成绩。根据交易所数据计算啊，截至昨天上午，沪深两市全年成交额达到255.52万亿元，超过2015年的255.05万亿，创下历史新高。需要说明的是，今年呢还有两个交易日的时间，而且上述的统计口径当中，成交额是不包含北交所股票的成交数据的。那如果加上剩下交易日和北交所的成交数据，今年 A 股整体上的成交金额将会更上一个台阶。 我们详细来看啊，据统计，截止到12月28号，年内已有147个交易日单日成交额超过1亿元，成交超过1亿元的天数也已经超过年内总交易日的60%。在这其中呢，北上陆路通资金呢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12月28号，北上资金累计成交总额已超过27万亿元。这一成交规模不仅超过了2020年全年的21万亿元，更是2015年的1.47万亿元总成交总额的18倍之多。 在市场成交量放大的同时呢，今年两市波动幅度却极小。从2021年年初至今，上证指数振幅仅在12%左右，这一振幅比以往任何年度的振幅都低。如果今明两天不出现巨大的波动，那上证指数今年的振幅会创下史上的年度最低。 好，那目光呢再转回到北京方面，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召开了25条措施加强稳外资工作新闻通气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这25条措施呢聚焦在人才服务、优化外商生活服务等等，其中在全国率先放开民间资本设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也引发了关注。我们来听一下详细的报道。 市商务局近日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稳外资工作的若干措施》，包括扩大对外开放、聚焦全球高端优质资源、优化外商生活服务等方面的25条具体措施。市商务局外资发展处处长吴忠南介绍说：“ 就是若干措施里面啊，特别注重优化外商生活服务，包括进一步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下放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审批和管理权限，还有增强医疗保障，包括支持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提供国际医疗服务，扩大在华永久居留身份证和外籍证件的生活场景化应用范围。 市教委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吉小哲介绍说，本市在全国率先突破，明确中国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申请举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率先突破了长期以来只有外国资本可举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规定。政策出台以来，已有一所由社会组织申办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获得区教委批准办学，有效服务了周边外企人员子女就学。目前该政策被国务院列入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事项清单，在全国首批6个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复制推广。 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处长陆山介绍说，本市目前已经确定8家国际试点医院和10项重点任务，将支持公立医院有序设置和发展国际医疗部，并加快医疗服务支付体系和国际接轨， 支持试点医院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管理认证、国际商业保险认证，推进商业保险与医疗机构合作对接，积极做好支持国际医疗服务医保配套政策的落地实施，推进商业健康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有效衔接。 另外，25条措施还从外资企业服务提升、人才引进、优化外企发展环境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着手，旨在更好地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发展。 好，财经资讯最后来关注一个热点事件啊！昨天呢，演员张庭夫妇旗下的化妆品公司 TST 陷入传销质疑。TST 挺秘密的，官方微博还回应说，上海达尔威呢是一家合法经营的公司，依法纳税，目前公司运营一切正常，公司会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 不过这次发起检查的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却表示说，经查证判定 TST 停秘密母公司上海达尔威涉嫌传销。那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不正当竞争科的工作人员同时表示，达尔威具备传销的3个特征，也就是拉人头、缴纳入门费和团队计酬的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 工作人员说，目前呢，这起案件已经进入到了审计阶段，即对上海达尔威的财务数据及后台进行审计，下一阶段会涉及处罚决定和处罚金额，预计需要数个月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工作人员呢还表示，这起案件时间跨度长，参与人员多，涉案金额大，相关行为从2013年就开始了。那从掌握的数据来看，已经有近1000万人参与。 此外呢，裕华区市场监管局还表示说，在对达尔威的银行账户进行查询后，发现这家公司呢利用金融机构设立银行账号，大量转移和藏匿市场资金，为防止造成重大损失呢，已依法申请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目前呢被冻结的资金高达6亿元。 官方网站显示，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呢，由中国台湾地区知名演员林瑞阳、张庭夫妇于2013年创立，主要运营的是 TST 婷秘密品牌，也是两个人于同年创立的。张庭是品牌代言人，品牌主打着护肤品、化妆品等，曾经被称为微商第一品牌。 那针对这起案件，昨天上午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说，从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来看，这完全是一起商业事件，与两岸关系无关。马晓光同时表调，任何人在大陆经商创业，首先也必须的是依法依规。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昨天晚上7:13，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天绘四卫星送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发射呢，标志着金牌火箭长二丁2021年度宇航发射任务圆满收官。本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404次发射。 值得注意的是，本发长二丁火箭的首次采用了低冲击、高精度、无污染双星侧挂分配器，确保全方位满足卫星的要求。分配器除了要实现常规的可靠连接、安全分离功能，还多了10多项关键指标，而且呢，每项指标都有超高的精准度要求。 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符合条件的在京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可以自主选择线上或者线下办理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手续。那么相应的参保待遇要怎么申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具体来说一说。 这里首先要明确，在京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申领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是非常方便的，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办理。 线上办理申领待遇的参保人，通过北京人社 APP、 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市人力社保局官网这3种方式确认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相关业务综合受理单后，系统会自动生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参保人直接确认待遇即发标准即可。 线下申领待遇的参保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就近的街乡政务中心办理，经办人员核验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将信息录入系统，由参保人确认综合受理单后生成待遇核定表，由参保人员签字确认，参保人所属区级经办机构复审之后通过即可。 社保经办机构将从参保人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次月起发放城乡居民养老待遇，并在每月15号足额发放。 市社保中心提醒参保人，办理参保和申领待遇时的有效身份证件是指在北京市取得的有效期内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目前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仅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3类证件的实名认证，在京台湾人员暂时只能通过线下渠道办理相关手续。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来关注一下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发布会，介绍了元旦春节期间啊如何来防控疫情。那么关于两节期间团队旅游，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早在12月17号，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就印发了相关通知，要求各地毫不放松，科学精准做好旅游团队的疫情防控工作。 具体的措施呢，包括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立即暂停旅游活动和机票加酒店业务，还有呢，2022年3月15号之前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进出陆地边境口岸城市的跨省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但是与香港澳门有口岸的相连除外。 此外呢，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啊，要严格落实各地在交通、住宿、餐饮、游览、购物等方面的疫情防控要求，密切关注旅游限流、风险提示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控制旅游团队的规模，及时准确在全国旅游监控平台上填报信息，从严从紧、从细从实做好组织、接待等环节的防控措施，全面加强员工健康监测，定期组织一线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中国美术馆呢会举办8个重要的展览迎接新年，涵盖了油画、书法、漆画等不同的艺术门类，为大家展示生动的中国故事。 这些展品啊，大多呢都是出自名家的手笔，有唐一和、徐明华、于右任、高二世等。中国美术馆呢还将在2022年1月举办“迎奥运，美在逐梦”这样一个展览，对馆藏的100多件体育题材以及全民健身美术作品进行展出。 近日，我心中的冬奥国际少年绘画大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幕，260余幅精彩的作品呢，会一直展出到2022年1月3号。中国和平出版社将会依托这些优秀的画作，出版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纪念画册，留下一份珍贵的冬奥记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2年1月1号到2号，国家大剧院将会上演中央民族歌舞团舞蹈专场晚会《起舞山水间》。 这次舞蹈专场晚会呢，选取了12个民族元素作为创作素材，组成了12支风格浓郁的舞蹈作品，独具少数民族音乐特色，淋漓尽致地展示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格。 本次舞蹈专场晚会呢，还聚集了众多的知名舞蹈家、音乐家，为观众营造多层次的审美体验和全方位的视听盛宴。 各民族在交往、交流和交融当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让56个民族像16子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些悦耳的歌声、动人的旋律、潇洒的舞步，是各民族的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美好象征。 另外，中山公园音乐堂呢，2022新年演出季将会从明天起到2022年1月15号连续推出9场音乐会，多位名家将会登台演出。 12月31号，李彪将会执棒北交乐团，带来《蓝色多瑙河》世界经典名曲新年交响音乐会。1月1号的新年音乐会上呢，李彪会携手大提琴演奏家纳姆拉、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与北京交响乐团同台。 那么1月8号，多次荣获国际大赛的年轻圆号演奏家曾韵将与李彪北交合作演绎降 E 大调圆号协奏曲。那么随后呢，像帕克尼尼的奇幻小提琴音乐会，还有古典与流行海竖琴二重奏音乐会也会相继上演。 再来关注明天起到2022年1月8号，由苏州芭蕾舞团制作的精品荟萃《春之祭》《我的名字叫丁香》这两部作品呢，会分别在北京天桥剧场、北京顺义大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3座剧场完成5场演出。 春之祭也是苏州芭蕾舞团的首部版权引进作品，在这部作品当中啊，芭蕾和现代舞的完美融合有技巧难度，还是一部经典作品。 我的名字叫丁香呢，是苏芭的首部现实题材作品，讲述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在南京雨花台22岁的苏州姑娘丁香烈士的故事。在她牺牲之后，部队的宣传员石中曼传承了她的革命精神。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电影方面啊，明天年度温暖大片《穿过寒冬拥抱你》将在全国上映。影片由薛晓璐执导，黄渤、贾玲领衔主演，周冬雨特别友情出演。影片以抗击疫情为背景，讲述了几对普通武汉市民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积极乐观、彼此支持的爱情故事。 最后还是一部电影，知名的动画 IP 汪汪队立大功的首部大电影正式定档在了2022年1月14号。 这部儿童影片啊，讲述了一直以破坏城市著称的海丁娜成为了市长之后，又给冒险湾增添了新麻烦的故事。那被改造成过山车的城市轨道，就职典礼上过量燃放烟花，一系列破坏城市的新计划正在酝酿当中。 但是呢，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在莱德队长的带领下，终于把韩丁娜的那些破坏全都修复成功了。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38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我的2021。 参与研制小卫星送入太空，对它进行测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赵旭瑞的202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逐梦星空，赵旭瑞朝着他的梦想不断努力。下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时光留声机，我的2021。 我叫赵旭瑞，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我的2021年，我觉得是圆梦。经过六年的努力，我参与研制的卫星终于成功进入太空。 10月14号18:51，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西河号。这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十颗小卫星，其中就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博士研究生赵旭瑞参与研制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大学生小卫星一，也就是 APSCO SSS 一。 火箭外的一两公里的地方，我们就在测控中心展厅外面看的，整个天空慌的一下，那一瞬间就很亮，震动感特别强，突然就特别的激动。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大学生小卫星一是中国第一颗采用中国航天项目管理流程和规范、国内外大学生联合研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师生负责系统设计和研发的30公斤级微小卫星，也是由北航牵头开展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大学生小卫星项目中的主星。项目自2016年启动以来，先后有10多名教师、100多名学生参与其中，而赵旭瑞就是这个项目的学生总师。他和团队伙伴们见证着这颗小卫星从无到有。 这个卫星所有的流程我们都是从零开始，边摸索边学习边前进。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大学生小卫星一的核心载荷、盘绕式伸展臂和离轨装置电推进器完全由北航学生团队自主设计研发。 我们卫星需要放在运载火箭里边，但是火箭的空间其实特别有限，所以我们在发射阶段就需要给它压缩。盘绕展开机构在地面的时候它只有10厘米，到太空中展开到2米左右，我们也是做一个在轨验证。 研制中项目团队遇到了很多困难。今年1月，盘绕式伸展臂的材料就出现了问题。 它是依靠材料的弹性把它展开的，备用的材料跟原来一批材料不太一样，性能就变化了。我们当时紧急采购材料，在学校这边把问题都排查了一遍，最后上天展开的那个材料就是当时我们做出来的。 10月14号发射后，后续一系列验证测试才刚刚开始。 当天晚上连着总共有5-6次过境，每次我们的状态都监测，就发现这个卫星的状态正常。接下来的2-3天内啊，几个载荷任务就是接连的去测试它。我们遥感相机开机，空管的接收机开机，信件通讯开机，把展开机构展开，第一张照片传回来了，发现展开的过程。所以我们基本的任务是完成了，后续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进行测试。 在学生时代就能参与研制小卫星，看它进入太空，对它进行测控，对于赵旭瑞来说意义非凡。而这一年他也同样关注着中国航天的一个个历史性时刻。4月29号，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成功，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5月15号，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火星。5月22号，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5月29号，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向天河核心舱送去太空快递。6月17号，神舟12号载人飞船发射，3名航天员入住天河核心舱，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了自己的空间站。10月14号，西河号发射，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10月16号，神舟13号载人飞船发射。3名航天员开启6个月的在轨驻留， 落火成功。过了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吧，祝融号踏上火星表面，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的各种火星的探测的信息，包括还有一个2期互拍的那个天河空间站，中国完全是独立研制的。我就看上面的所有的操作啊，都是中文，特别有自豪感嘛。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 12月9号，在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上，天宫课堂开讲。距离上一次太空授课已过去8年。8年时间，赵旭瑞已经从本科生成为博士研究生，并将于明年毕业。 属于他的航天故事还将继续。 经过这些年，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航天这项事业是大国综合国力的核心体现，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越来越强。2022年就要来了，我希望中国航天能够继续大踏步发展，完成空间站的建造工作。我未来希望能够参与到更多的卫星研制当中，在中国航天事业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好，关注完了我的2021专栏之后呢，接下来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黄孝斌，来自青年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1950年6月，美国趁朝鲜内战之机悍然出兵朝鲜，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把战火烧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危机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在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2年0.9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一场残酷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志愿军指战员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壮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形成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这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以史为鉴，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坚定必胜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昨天的故事当中呢，我们通过三位志愿者代表的讲述，了解了急救志愿者公益联盟的创立过程以及他们特色的导医服务。今天我们会继续跟随他们的声音，了解这支爱心团队在助盲方面做出的努力。下面来听由记者话语为您采制的故事《志愿联盟》下集。 平凡中经历感动，寻常中发现精彩，欢迎收听《 百姓生活故事。 在昨天的故事中，我们通过急救志愿者公益联盟的会长刘玉、副会长孙辉以及导医团领队殷丽的介绍，了解了这支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建立的过程和特色导医服务。除此之外，志愿联盟中还有一项更为暖心的活动引起了我的关注，那便是带盲人朋友看电影。 这个在盲人村就是发展看电影啊，开始我们有，只是个别他们去，我们不明说你们去上电影院干嘛去，你也就是看不见，你不是瞎耽误工夫吗？他说我们听听行不行啊，我们看不见啊，我行那可以这么着，我就理解啊，他们可以，他们虽然看不见，但是他们可以听，所以我就说那就是说咱们可以不有这么个项目呢，我们陪你去，甭管是几个人，你们几个人跟我们说，我们陪你去，就从这儿开始发展。那会儿还不叫听电影，就是看电影。说刘你干嘛去？我说陪着我们接我去电影院。他说你又瞎耽误工夫，那没，我说愿意，行不行？ 对，那后来怎么把这件事儿就是变成了现在这样的？ 后来因为团队多的呢，很多领导，比方说孙老师，咱们要系统的做一下，让更多的这个盲人啊是受益。你光我们陕南那社区那一两个人，那不是没有作用吗？我们所有的社区都能达到，或者全北京市都能达到，有希望我们帮助人得到帮助，我不是更好吗？这么着系统性的，我们就成立这个助盲服务团了。 从会长刘玉的介绍中，我们了解了联盟助盲的历程。需要特别介绍的是，三位志愿者作为联盟的主心骨，一直都希望盲人朋友能尽量多地享受电影情节。为此，他们还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为盲人朋友设置了一位讲述人志愿者，从而让光影艺术的更多信息被盲人所接受。 你比如说我带盲人朋友看电影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我每回都把这看打个双引号，很多朋友会问我，哎，你怎么带他看？是有一个另外一个设备吗？我说没有，我说实际上也是有一个专业的这个主持人在讲解，就是盲人朋友实际过来，就是针对于这个电影，他提前要看几遍，然后要把这个电影就看得滚瓜烂熟，然后之后呢，针对于电影一开始演的时候讲这个电影情节，实际上这个人看了几遍之后，要把这个电影一部分要变成自己的故事，哎，就是我现在闭着眼睛，我也是个盲人，然后我现在这电影开演到哪一部了，哪一帧了，哪一个画面了，我就知道这个故事应该怎么讲了。所以盲人朋友往这一坐的时候，影评人变成自己故事娓娓道来给讲出来之后，实际就变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一个故事。 对，因为我们开始咱们做最早做的时候，他没有讲述人，就是带他们去听，看我们看他们听， 就放人声， 他们就要听，他不知道是细节，我这个建筑，我这两人对话，两人穿的什么衣服，怎么交流的，如果能细化，那他们听会更。 你比如说，就听砰一下子。那就是盲人就不知道在这里说，你端个桌，你把杯子往桌子上一蹲，他也砰一声，对吧？那可能是人从车上跳下来之后砰一 声 啊，然后就专会有一个影评说，哎，这个什么男的谁谁谁从车上跳下来，现在正在马路上飞奔，然后追前面的这个粉衣服女孩啊等等，他就会把这个东西都讲述出来。 在采访过程中，刘玉告诉我，由于看不见，盲人朋友往往很难快速的与志愿者建立信任，因此志愿联盟的志愿者们就需要通过长期的陪伴来实现帮助的目的，而一旦受到认可，所获得的成就感也就顺势支撑着自己继续担负起这项长期的责任。 头一两次都是 慢慢的， 很多人他也不相信， 就是大家互相 就是熟的，至少两三次以后，每次还是同样的人，又是他又见面，跟他肯定跟他要聊聊天嘛，沟通啊什么的，慢慢他就会慢慢信任，因为很多忙都咱们都一起在场，然后陪着他，他陪着他。他我问他们的这个记忆力或者听力是非常好的，我跟他说一句话，他说我这个语调他就记住了，下次如果一见面我跟你说您好啊，他马上哎呦又是您吧刘老师，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我听您声儿听出来了，慢慢他就受不了。 那我跟那个盲人接触的时候就跟他有聊，就问问有时候关心他，问问他生日什么时候多大的，因为有时候他认识你，就说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就会问我，哎，我发现这个人比较健谈，哎，那我就是他愿意敞开心扉去对外面去接受状态，然后他就敞开心问你，他也会反过来问你，互相这样传递这个信息之后，就建立了信任度。比如说今天一个活动，你陪他，哪怕陪他一部分，他觉得会来找你，他等会易老师哪去了，或者哪去了，他问。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团队可能有意的会培养一些新人呐，一会儿找不到，说易老师呢？易老师走吧，易老师哪去了？就问，那这样就慢慢就建立信任，所以他就会很依赖，下次还来吗？ 带领盲人朋友看电影，其实只是志愿联盟助盲的开端。依托这项服务，志愿联盟还将更多的帮扶带给了盲人群体。在这期间， 还有不少盲人主动认领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实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现在我们很多盲人朋友经过看电影，这个对我们很熟，也对我们很信任，然后才有接下来这个我们说，哎，除了看电影之外，盲人朋友今天想上医院了，去找殷老师去了，但是的话，他从他家到医院这个路程怎么办呢？他可能也不熟，我们才能有的引下来，就是接下来这个针对于盲人这个服务一对一。盲人朋友经过看电影，对我们已经很信任了，他就会给我们打电话，说今天我要去医院，明天我要去公园，后天我要去我女儿家，这个路程我怎么办？然后我们在群里头，今天我们刘科长发一个，明天殷老师发一个，后天再发一个。比如说他要去医院啊，出去玩。或者要去哪儿去探亲访友，什么什么的，现在都需要帮助。现在我们就经常就是这种一对一的服务，就是我们在群里发完之后，谁这天这个时间段谁有时间，谁就接这个单，谁就接这个活，谁就接这个志愿服务。 咱们这个大联盟相当于是一个平台， 对， 就是在这儿发出这个求助帖，然后有人去，就像我们打车有司机去接单，但是我们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完全是公益的。 对呀、啊， 对， 你看前两天我们做那个去首钢那年这个冬奥公园。我们做环保活动，竟然有两个盲人朋友说我也想参加，听说了，我说我们带着你也不方便啊，因为他要走捡垃圾，他也看不见，他说那我就想跟着你们，我能给你拿垃圾袋行吗？啊，我捡不了，看不见这垃圾在哪儿，但我能不能给你拿个垃圾袋，然后你捡完之后我放到我这个垃圾袋里边，我也算出了把力，他也乐意做。然后后来我们还真带去了这两个盲人朋友，后来就是我们趁着聊天说，他说让我感觉到虽然我没帮你们什么大忙，反而可能是这个团队的拖累，但是我感觉我发挥了我的价值，我不是一个盲人，说我只能什么也看不见，只能说能保证我自己的生活而已，哎，我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我向三位志愿者表示，希望他们能各自回忆起一段印象最为深刻的志愿服务经历分享给大家。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三位都表示这种经历太多了，唯一让自己留下记忆的就是无数声谢谢。 就这样的事儿，应该咱们应该有很多。 等于就常，对，每天太多， 都不觉得，反正 很正常的事儿， 都不觉得。 听到最多的就是谢谢， 嗯， 太好了，谢谢。 嗯，无论是导医也好，还是环保活动也好，还是说应急安全急救类的这些活动也好，还是我们的手语活动也好，就是我们的任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者听到最多的还是来自社会的反馈，就两字儿，谢谢。 这个公益事业，我感觉啊，不能以这个一次或两次，咱必须是长期的或者稳定性的事。所以说我总结，我们就是集聚联盟公益先行这八个字口号提出的，就是始终把公益的范围操作。所以说跟您说的，不以善小而不为嘛，这事儿再小它是善事，我们要长期做，坚持做，不能说那种有时候做了一事儿，咱们照常想散会了啊，因为这一事儿宣传完不干了，那不行。所以公益事业就是我，你看我做了多少年，从9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就年增长了，除了其他没长 了。一路都在做， 团队也增长了， 就是 最开始的一个人，到今天的30多个。 对，所以说他很多朋友在里边疯狂的人，做了一个疯狂的事儿，就在这。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节目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钱明冰，话语翟轩，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会听到由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心的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